你好，我是徐飞。今天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之好奇求知与赢得信任。用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自己的话形容，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这家公司取得如此辉煌成就的基石。认真学习这些领导力准则，不但有助于理解亚马逊的企业文化，也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亚马逊如何取得了这样举世瞩目的成就。我在前面呢已经讲解了10个领导力准则，那剩下的4个呢相对好理解一些，我分2篇文章来讲解，那每篇讲2个。今天讲的第一个领导力准则是好奇求知，其中文官网解释为：领导者从不停止学习，并不断寻找机会以提升自己。领导者对各种可能性充满好奇，并赋予行动加以探索。我们大致上可以这样来理解这条领导力准则：第一，持续学习，不断提升。第二，对各种可能性都保持好奇心并付诸行动。贝佐斯强调，领导者要保持学习习惯，他自己呢就经常以身作则，不断进入新的领域，开展新的业务。持续学习不仅是领导者的必备技能，从提升个人能力和素质的角度来说，它和不断提升一样，也是每个人都应有的状态。但是持续学习作为一条对所有人都大有裨益的通用准则，在互联网公司里面尤为重要。互联网行业的技术和业务发展日新月异，你必须持续学习才能够跟上行业的发展，这对于每个互联网人都是一样的。以我个人经验来看，那很多东西啊，我不去接触，过个3-5年就改头换面了，老的知识完全跟不上时代的需求。好奇求知的第二部分呢，又可以从2个方面来看，首先是充满好奇心，其次是要付诸行动，这就和其他亚马逊领导力准则相呼应了。比如说，亚马逊要求领导者能够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问题，从而做出决策。再比如，亚马逊是一个崇尚行动高于讨论的公司，这2点在这条领导力准则上都有反映。为什么行动比较重要？关于这一点啊，崇尚行动这条领导力准则可以给出启示。简单回顾一下，贝佐斯认为速度很重要。任何决定和行为，哪怕是不正确的，那只要有速度，快速试错，那是可以迅速纠正的。所以说，与其浪费时间细化决策，不如果断采取行动。那这一点啊，我觉得非常有道理。充满好奇心又是对行动力的补充，它使领导者并不只专注于目前行动的某一种可能性，而是对其他事项都保持热情和求知的态度。两者共同组成了贝佐斯对好奇求知的完整认识。此外，创新简化这条准则其实也是和充满好奇心相呼应的。创新离不开好奇心，只有保持好奇心才能够始终保持创新精神。亚马逊领导力准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组成部分间此唱彼和，相得益彰。一条准则里啊，经常可以连带出其他准则的内容，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孤立的解读。好奇求知要求领导者不断对外部世界进行探索，学习外在的知识，充实自己并付诸行动。但这还不够，亚马逊领导力准则中赢得信任还要求大家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不断反思自身以及他人已经采取的行动，反省内在，自我提高。那今天呢要讲的第二个领导力准则就是赢得信任，即中文官网解释为：领导者专注倾听，坦诚沟通，尊重他人，领导者敢于自我批评，即便这样做会令自己尴尬或难堪，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或团队总是对的。领导者会以最佳领导者和团队为要求来要求自己及其团队。这条领导力准则可以解读为3点内容：第一，领导者能够倾听、坦诚沟通以及尊重他人；第二，领导者善于自我批评；第三，领导者对自己和团队都要有高要求。赢得信任这条准则的第一部分主要是沟通的态度和方式，倾听是很重要的一部分。贝佐斯非常痛恨办公室政治，他有次开会时提到，每次啊站在自己办公室的窗口，望着和猴相对的微软，就在想，当自己的公司壮大了，绝不能成为胡德院那个政治气氛浓厚的公司。他理想的状态是公司的每个人都是领导者，每个人都能够倾听别人，坦诚沟通，并尊重其他人的见解，只有这样状态下的公司才是高效率、低内耗的，才能够实现更好的发展。达到这种理想状态非常不易，但是贝佐斯觉得人和人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没有了信任，公司就容易滋生小团体，就会因为人员各怀鬼胎而分崩离析。 微软在从一个小软件公司成长为全球最大软件公司的过程中，小团体的内斗已经上演了。贝佐斯啊，肯定是对这种文化十分了解，所以才会多次极力表示，他所创立的企业不应该存在这种病态。而具体到领导者要赢得他人信任，并学会坦诚和尊重十分必要，要能听进别人的意见，这在贝佐斯的谈话中反复被强调。第二部分是自我批评。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里比较强调自我批评，这些东西呢，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习以为常了，但西方社会更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所以如果在美国待久了，一个人往往会呈现出一种自我表扬的状态。我在微软工作时啊，对此感觉十分明显。在职场上，印度人非常成功，其中一个原因也是他们比较擅长自我表扬。在美国职场上，奖励自我表扬而不奖励自我批评是常态。贝佐斯会把自我批评放进领导力准则，这一点实在出人意料。不过仔细想来，贝佐斯的做法也在情理之中。一个擅长自我表扬的环境，坏处是很明显的。那每个人呢，都在讲述自己的功绩，展现自己的成就，没有人去审视自己做的事情，反省自己做的是否合适。那这样一来呢，企业难免会浮躁，管理层也很容易变得张扬。这种问题啊，不仅仅在初创企业中出现，在大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谷歌上市后啊，就有一段时间自我膨胀，妄图在各个领域同时出击，以至于后来全方位败退以后，才开始考虑自己到底擅长什么。这说明，即便是优秀的企业，如果失去了自我反省能力，也是非常可怕的。在西方思维的大环境下，贝佐斯依然将自我批评这点写进企业的领导力准则，实在值得敬佩。那这说明啊，贝佐斯对于西方传统文化里的弊端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见解。这些领导力准则造就了亚马逊，使它有别于很多典型的西方企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亚马逊在很多方面的成功确实是很多西方企业所没有达到的。第三部分其实是对其他领导力准则的重复了。简单来说，领导者对自己也好，对团队也罢，都应该执行最严格的标准，这一点在亚马逊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作为领导者，严格要求自己和团队也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内容。那试想，如无法以最严格的标准去要求自己和团队，一个领导者怎么才能获得工作伙伴的信任呢？赢得信任，要求你学会倾听与沟通，要在自我批评和自我审视中寻求改进的可能性，并通过严要求获得同事、下属以及上级的信任。总结来说，领导者需要有好奇求知的精神和赢得信任的能力，他需要不断探索外部世界，不断学习提高，并能够付诸行动，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反思和完善自己。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是一位领导，你是怎么做的呢？关于领导者应该具备的个人素质，你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欢迎留言探讨。